3月16号，巴黎，阴雨。法国防疫又升级了。今天的晚上8点，马克龙总统对全国电视讲话，这是他4天以来的第二次。他宣布，从明天，也就是17号中午开始，除了就医、食品购买以及必须前往单位的工作之外，法国全境开始执行最严格的隔离措施，限制出行至少15天。从明天中午开始，欧盟和申根的边境关闭30天。从明天中午开始，法兰西进入战时状态。这是从未有过的艰难决定。20多分钟的讲话，反反复复，小马哥卡到了不下6次 Nous sommes en guerre， 意思就是对于我们，这是一场战争。回到白天的时候，今天很多法国人都惶惶不安，他们中的一些可能还没能适应在家工作的节奏，另一些人也许还在为谁来看孩子而发愁。而爱丽社工晚间将再次全国电视讲话的消息，让大家心头更添忧虑。专家苦口婆心，法国人需要更严格的禁足措施。医生表达愤怒，不尊重防疫措施，这相当于把别人置于险境。巴黎市长说了，他将会关闭所有公园、小花园。人们相信，这一切都剑指昨天法式人从众的佛系隔离。社交媒体上，有关隔离 Plus 的各种消息不胫而走，版本不同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方向：这次玩真的。蒙巴纳斯火车站，由于担心被戴上强力紧箍咒，很多畏惧隔离的巴黎人抓紧最后时间逃离这里，以为登上了投亲靠友的火车就能继续死挖黑。电视中，总理菲利普建议全国市政选举第二轮投票延期3个月的消息不厌其烦地滚动着。而在法国之外，意大利去世人数破2000，西班牙全境关闭，美国股市2周内第3次熔断，这注定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一。更多的法国人不淡定了，家对面的 Leader Price 超市一早就有人排队，大家默默保持着距离，队伍中不少人还第一次戴上了口罩，这跟巴黎阴沉的天气配一脸。在警方的挨个通知下，很多超市和药店开始限流，于是店门口的队伍越来越长，除了我们，一些当地人也在拍照，这样的场面真的很少见。下午在给央视新闻的网络直播中，面对戴着口罩的我，有当地女孩故意咳嗽，更愿意相信她是无心的，对吧？晚上，一个华人朋友告诉我们，他被通知技术性失业，我也不知道这么翻译对不对，反正这就意味着他的远程工作体验变成了一日游，接下来他不用工作了，当然工资也会减少。一天又要结束了，今天似乎缺了点好消息。